Beijing. Will happen in Beijing. 时间是一十一十二十二十四十四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这个组合可能没有当年那么的当红，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固定的粉丝，而且一直在追随他们。他们也就在前不久还在继续演唱会，这就是知名的男声组合美声绅士，也被称为美声男伶。而这两天在乐迷的心中，这是一个悲伤的消息，就是在组合当中的西班牙歌手卡洛斯·马林因为疫情，因为染上了疾病，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一所医院当中去世，享年53岁。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也是再来听他们的歌，纪念这位歌手，纪念他们曾经陪伴我们的岁月。虽然好久没有听他们的歌了，但是现在再一次听起来，还是能够回到首次听他们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的时候，是那样的惊喜，那样的激动。 就在前几天，大家可能真的是在一个怀旧的世界当中，在上周五17号晚上9点，一场线上的演唱会点燃了微信视频号，就是西城男孩。这是很多人年轻时代的记忆，这也确实让我们回到了我们的高中时代，回到了我们的大学时代。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在青春的时候陪伴我们的西城男孩。可是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美声绅士组合，他们同样都是由一位英国的音乐顾问西蒙·考威尔打造出来的组合，和西城男孩一样，美声绅士也是他来打造的。他的受众呢可能更加的广泛，而他们当中的三个都是受过正统的歌唱训练的，但是呢却也将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产生了这种老少皆宜的效果。他们的成立的灵感呢是来自于世界三大男高音，而主打浪漫的他们更是容易让歌迷们怦然心动。那今天我们所听到的都是他们演唱的歌，这也是特别纪念这位刚刚去世的美声男伶，也是他们的一个主唱，西班牙的歌手卡洛斯·马林。哎，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意外和可惜。 声绅士组合又被称为美声南伶，是我们的翻译来者。那乐坛也是非常传奇的一个跨界的梦幻的组合。他们在演唱方面呢是很高大上的那种美声的唱法，还有呢就是接地气的通俗的唱法也是在他们这里的出现，所以他们之间也找到了一个很完美的平衡点。就连美国的总统、英国的女王都曾经是他们忠实的粉丝。出道将近20年，专辑的销量也超过了3000万张，黄金白金唱片达到160张，是全美音乐排行榜位列首位唯一的古典与流行音乐跨界的组合。他们的演出的足迹也是遍布了全球，所到之处常常爆满，无数的乐迷都为他们疯狂的打 call。 那不过真的是非常的意外，所有的这些都在前天我们得到的消息都是戛然而止了，就是他们的成员之一也是他们的主唱卡洛斯马林突然去世，53岁，因为得了疫情，得了新冠疫情。所以呢也是让我们觉得哎呀挺遥远的事情，但真的随时就在我们身边发生。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也是他们的音乐。他其实在这个月的月初就感染了新冠的肺炎，但是身体状况呢一直都没有好转，前几天是突然恶化了，陷入了昏迷，19号的时候就传来了病逝的消息，无比沉痛。那今天我们来聆听他们的音乐。 Por un tiempo volviendo a sonreír, luego anoche te vi, tu mano me tocó y el saludo de tu voz. Te hablé muy bien y tú.Sin saber que he estado llorando por tu amor, llorando por tu amor. Luego de tu adiós sentí todo. Que pensé que te olvidé, pero es verdad, es la verdad, que te quiero aún más, mucho más que ayer. Dime tú qué puedo hacer. No me quieres 这两天看到一条非常意外的消息，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还觉得不一定是真的吧，是不是假消息啊，但真的已经存在，已经发生了这个事实，就是古典跨界组合美声绅士的成员卡洛斯马林突然去世，享年53岁。而且呢，他们的组合也是在他们的社交网站上正式公布了这个消息。他们说，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通知您，我们的朋友兼合作伙伴卡洛斯马林已经去世，他的朋友家人和粉丝都会想念他，永远不会有像卡洛斯这样的另一种声音或精神。还有就是17年来我们四个人一起踏上了美声绅士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我们会怀念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希望并祈祷他美丽的灵魂能够安息，带着爱。后面呢就是另外三位成员 David 还有塞巴斯蒂安还有沃尔斯。在这几天呢，他们在英国还会准备演唱会的，但是就在月初他们得到了这样的消息，就是卡洛斯马林染上了新冠肺炎。那今天我们也是用他们的歌声来纪念他，来怀念他。虽然在我们的节目里也曾经播出过他们的音乐，在我们的听众群里还有朋友说第一次在节目里点播大概是11年前，当时点唱的第一首就是他们演唱的《爱的力量》。美好的歌声，美妙的歌声带给我们的是美妙的音乐体验，但是此刻我们想说的都是卡洛斯一路走好。继续来聆听美声绅士他们的演唱，永恒的魅力正在你的耳边。 It won't be easy, you'll think it strange when I try to explain how I feel, that I still need your love after all that I've done. You won't believe me, all you will see is a girl you once knew, although she's dressed up to the night at 6s and 7s with you. I had to let it happen, I had to change, couldn't stay.Chose freedom, running around, trying everything new, but nothing impressed me at all. I never expected it to.I kept my promise, don't keep your distance. And as for fortune, and as for fame, I never invited them in. Oh, it seemed to the world they were allThey are illusions, they're not the solutions they promised to be. The answer was here all the time. I love you and hope you love me. Have I said too much? There's nothing more I can think of to say to you. But all you have to do is look at me to know that every word is true. 这是刚才由美声绅士来演唱的这个版本。其实很少有一支男生组合像他们这样以奇妙的这种融合的方式，随心所欲的在古典还有美声之间尽情的演绎。而他们的组合的名字意大利语意思就是圣洁的唱腔男声乐家，所以呢我们翻译过来呢有两种，一个呢就是美声兰陵，另外呢就是美声绅士，大家都愿意叫他们美声绅士。那其实他们也是对自己的声乐风格的一种时髦的描述，就是将流行音乐还有歌剧完美的融合。所以他们将歌剧当中经典的美声的唱段改编的像流行乐一样，可以在几个歌手之间即兴的对唱，并且加入了很多现代化的唱腔的风格，也使古老的这种咏叹调变得更加的青春洋溢。另外呢，他们也是将一些非常流行的歌曲经过专业的美声训练的歌喉重新演绎，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段一样，充满了这种古典的高雅的气质。那继续来聆听，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们的歌，来纪念在前天刚刚去世的美声绅士当中的这一位卡洛斯·马林。 Sono i fuggiti, pensieri rapidi, vissuti con te. 康的麦丽，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男生组合美声绅士，这也是因为他们其中的一位主唱因为疫情刚刚去世，卡洛斯马林。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继续来聆听，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 歌曲 Gala 经典荟萃，12月24日至25日，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即将再次璀璨开启。指挥家杨洋直棒、妖红、王凯、王庆爽、周晓玲等国内一线歌唱家鼎力加盟，激情演绎歌剧艺术里的百态人生。15部中外经典歌剧作品，17首脍炙人口精彩唱段，让我们一同相约年末歌剧盛宴，领略人生艺术的顶级魅力。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其实昨天就得知这个消息，但是今天特别准备了他们的专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就是美声绅士，他们其中的西班牙歌手卡洛斯马林在当地时间的12月19日因为染上了新冠肺炎，在英国的曼切斯特的一所医院当中去世，享年53岁。听到这个消息，脑海当中第一句话出现的就是意外和明天，你真的不知道哪个会先来。他其实已经接种了疫苗，但是呢在12月7日的时候因为染病送进了医院，当时病情是很危急，处于那种昏迷的状态。他一直都是住在重症监护室，并且采用了插入式呼吸机帮助他呼吸，但是终究没有能够挽回这位男中音的生命。每到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会在想，很庆幸自己在中国，自己在祖国。所以呢，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好多人在街上彼此都已经充满了这种安全感，这是因为我们在我们这里。来听吧，只能用歌声来纪念他，来对这样的让人觉得可惜的事件，让人觉得难过的事件，用音乐来弥补。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美声绅士的歌。我是王卓，欢迎回来。 Te voy a dejar de 美声绅士组合在卡洛斯去世之前呢，他们正在英国开巡回演唱会。那卡洛斯最后一场的演出年也是在12月6号，这也是他生命当中最后一次站在舞台上。 Hoy mi vida tiene al fin razón. Como un ángel llegaste a mí y te entregué completo el corazón. Oye mi canción, solo es para tí.Para siempre feliz, te adoraré, te cuidaré. Yo te amo y juro serte fiel. 绅士当中的卡洛斯马林，他是四个人当中的老大哥，身上呢也是散发那种风流倜傥的淑男的魅力。他拥有强大的声线，演唱技术也是完美成熟，能量充沛的。他在舞台上也经常是妙语连珠，但是呢我们也会发现他的眼神里总是有欲言又止，令人不易察觉的忧伤。他将这样的忧伤沉淀在他的歌声当中。我们今天听到的就是美声绅士组合他们的录音，但是也是纪念卡洛斯·马林。 come stai? Dove vai? Qualcosa che non va, già lo so. 美声绅士，他们的风格很独特，无论是感人落泪的咏叹调，或者是扣人心弦的美声的情歌，总是能够让听到的人为之动情，而且歌声当中也充满了激情和魅力。我相信刚才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能够感受得到。此刻来聆听的是他们大概10年前专辑的歌，那在这里面依旧有着这样动人的魅力。 Cuando él te haga sufrir y te rompa el corazón, nunca olvides que aquí te espera mi amor. Cuando no puedas sonreír y mueras de dolor,ven a mí nunca dudes en volver. Siempre te voy a esperar, siempre te voy a querer. Cuando llores por amor, ya sabes dónde estoy. Ven a mí, ven a mí, ven a mí, ven a mí. Sabes dónde soy. Ven a mí. Ven a mí. 生生是很多世界著名的歌手都和他们一起来合唱过，而且呢共同来合作一些作品，比如说 Celine Dion 啊，比如说 Andrea Bocelli， 芭芭拉崔珊也都和他们有过一些合作。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样的歌声呢也是挺奇迹的，每次他们出现我都想，四个风格不同的人他们组合在一起真的是一项创举。而我们今天能够再来聆听他们的音乐，其实是很悲伤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在英国当地时间12月19号，他们的主唱卡洛斯马林病逝于当地的医院，享年53岁。我们今天也是用他们的歌声来致以哀悼。那此刻来最后聆听他们的音乐，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明天我们这里再见。 Con me su le finestre mostra tutti il mio cuore che hai acceso chiudi dentro me la luce che hai incontrato per stradaOh, oh, oh.